始祖鸟。从亘古俯瞰我们，天空它无痕，丛林莽原都在它翅翼的阴影下，鸣禽中它哑口，众鸟只是复杂的模仿它单纯的沉默，丑陋迟钝孤单，屡遭强敌和饥寒，毁灭于洪荒，传奇于洪荒，他倒下的姿势一片模糊，因之渐渐明亮的是背景那一幕混沌的黎明原始的曙光。用王冕式的名字将它靠在进化史上，据说这是永生，没有自传，也不再感想。